ChinesePod.com 我越来越喜欢王伟了。我们最近经常在一起，除了读书，我们还一起吃饭、看电影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太说话，大概是因为喜欢我，所以很害羞。他以前肯定没有女朋友。我喜欢这样的男生。